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 Jera 李佩玲。 第一章，自画像。在一个宁静的夜晚，一位日本的女画家在工作室里面孤独地完成了一幅自画像。她的名字叫福美奈子，是一个才华横日的艺术家，但是生活的压力和孤独感令到她渐渐地走向崩溃的边缘。她将这幅自画像拍低上传到网络之后，就上吊自杀，结束自己的生命。而这幅画就成为了她的告别作。第二章，有生命的画。好快的，这幅画就在网络上传开。不同的人看到这幅画像，都会感觉到一阵莫名的不适。有人说，画中的女仔看起来仿佛好像活生生地，眼神充满哀怨和忧郁。但是看久了之后，观赏的人开始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压力，仿佛画中的女仔在不断地吸取他们的快乐。有人试图将视线由画上移开，但是却发现自己的双眼居然无法离开过一幅画。画中的女仔似乎亦都发现了观众，她的嘴角逐渐上扬，露出一抹奸诈的笑容。那些投入在画中的人就会感到越来越郁闷，快乐被悲伤替代。最终观赏过这幅画的部分人选择以自杀来结束这一切。第三章，画廊。这张神秘的画像引起广泛的关注，但是大多数人都对它敬而远之。有驱鬼师尝试去找过一幅原画，但是自从福美奈子死了之后，那一幅画亦都不知所踪。有一天，一位名叫小二的画廊经理在整理储物室的时候，发现一幅画，画里面的女仔画得栩栩如生，非常漂亮。这幅画署名奈子。小儿是个对艺术充满热情的年轻女子，她决定将这幅画放在展览厅给人欣赏。第四章，展出的画。画廊展览开幕的那一天，所有人纷纷涌入画廊，就是为了观赏这一幅画。当他们在这观赏这一幅画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一种奇异的不安。画廊弥漫着一股压抑的氛围，观众们的表情亦逐渐变得阴沉。小二观察到大家的反应，心里面起了一种莫名的担忧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位女性观众突然间晕倒在画的前面，保安就立即将她送到医院。 但是医生却找不到任何原因，为什么这位女性观众情绪会变得极度低落，同埋会晕低。这个女性观众开始变得孤僻，时常沉浸在一种奇怪的情绪当中。有一日，保安发现这位女性观众潜入展览厅，在那幅画面前服毒自杀。她的面上面带着一丝犹如病态的微笑。小儿心感不安，决定将这幅画拿走。小儿将这幅画撕烂，但是那个女仔的诡异笑容依然残留在被撕烂的画布上面。小儿还隐约听到画中女仔的笑声。第五章，释放。随着幅画被小儿撕毁，所有见过这幅画的观众情绪都得到释放。大家就好像发了一场诡异的噩梦，但醒翻之后却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事。但是小儿却一直被诡异的氛围笼罩住，他总是能够看到那幅画里面女仔的面孔出现在她的视线范围之内，那把诡异的笑容一直在小儿的脑海中回荡。小儿开始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，她的心情亦都逐渐变得沉重。第六章，成为画中人。一个晚上，小儿独自一人在画廊整理文件。他听到画室有声音，看到房间里面的灯开着。小儿走入间房，见到一个女仔在那里调紧颜色。小儿想开口问之际，只见那个女仔转过身，笑着对小儿说：你想不想成为我画中的女主角啊？那个女仔面上有无数的刮痕，就好像是被撕烂的纸张一样，但是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她诡异的笑容。那个女仔就是福美奈子。几日之后，画廊的员工都联络不上小儿，于是就报警。警方搜查画廊的时候，在储物室看到一幅画，画入面的女仔就是小儿。找了很多年，警方依然是找不到小儿，而那幅画就放在画廊的展示厅里面。看过这幅画的人都感觉到讲不出的抑郁感觉。晚上，那幅画还会发出微弱的声音，隐约地听到放我出去，以及诡异的笑声。而那幅画的题目是小儿，而画家的署名是奈子。 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泳儿。